the angle that you take. This time, it's a free move. All you need is you and you and only you. Yeah, soon you're feeling good. Life, let it shine, man. It's a switch angle that you choose to take and make everything so freaking great. Yeah. Yeah. 生活有选择，随心洒脱，扔掉冷漠的原则，是真的我。此刻的灯火璀璨落寞，放下了心里那一把锁，是真的我。 爱笑的眼睛要哭过才更鲜活，更加有自信的闪烁，是真的我。的拼搏有起有落，执着柔软不示弱，是真的我。 只有梦想的灵魂，我们能一路成长。羡慕你我有这种缘分，能和我相爱的人去追求不离不分。我收拾远去留下身边的人，曾经是much I need.

不化作小精灵，跑来通风报信。风雨退潮的宁静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。 Maybe you'll never see a new

穿鞋子的脚踝，快乐能信手拈来。甩，跟着我一直走，雨山再过山不回头。陪着我一直走，把人生握我手。抬起头，走走走个远，去看看星河。 再一次将心敞开，逃避朋友的关怀，责备我太懒散，挑个适合的伴，不求他安排烛光晚餐，静静的一起吃早餐，还难再情愿平淡。我放下了身段，乐观悲观一半一半，缘分该来的就会来，再勉强也是能够看着办。我解决了期盼，希望失望一半一半，寂寞不是对单身的惩罚、我决定用平常心看待。 在等我的人。

Let's celebrate.

痴，人生的结局不相聚就是分离，也总算留下了是我看着你，让我吻下去，爱上你。 会有暴风雨。